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91集，上海南京路，鲜血沿着地面砖块的缝隙向道路两侧流淌，很快勾勒出一道道深褐色的印记，有些血早已干涸，有些血还带着温度。十几具尸体躺在地上，睁大眼睛看着天空。道路一侧的某家商店二楼，当黑塔的提示声结束后，高大的外国壮汉先是一脸懵逼，接着他好像突然受到了什么激烈撞击，整个人双眼瞪大。洛风城惊讶地说：杰克斯。唐巧迅速地跑上去接住杰克斯向后倒下的身体，因为对方过于健壮，他向后跌了半步。阿塔克组织的几个成员全都茫然地看向洛风城。洛风城眯起眼睛，他看了眼窗外一片平静的南京路，快速地说：走，先回基地。与此同时，令整个北京城颤动的地震，随着徐军生不再说话，也渐渐平息。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有下一个地震到来。唐默和傅文铎互视一眼，默契地决定不再进建筑。阮望舒也是如此。众人在操场阴凉处汇合，阮望舒直接说： 5月25日凌晨5点，那是夏娃的游戏最后一个小时的游戏时间。徐君生看上去狂妄，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直接对我们下挑战书。说是通知函，其实就是挑战书。事实上，他有做好打算。 能够在时间排行榜位列第9，徐君生从不可能是蠢货。唐默点头。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他淘汰了我们，他可以打开奖励。我们杀了他，也不一定能开启奖励。 徐君生是给你们下的挑战书，听上去似乎和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嘛。 一道欠扁的声音响起，唐默顺着声音看去，是那个躲过傅文铎飞刀的平头青年。阮望舒阴冷冷地盯着他，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冷笑： 哼，你不想得到夏娃的奖励？ 平头青年顿时失笑： 哼，你什么意思？ 阮望舒扫视在场其他北京玩家： 你们之所以答应合作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夏娃的奖励？整个北京只有淘汰徐君生、明征才能得到夏娃的奖励，就两个人，我们只有两次机会。6天后我们想杀徐君生，徐君生想杀我们。 他指了指自己和唐默三人： 但是一定有很多回归者也会趁乱寻找机会来杀我们，这和我们没关系吗？其他回归者可以趁乱杀我们，我们也可以找机会杀死徐君生。 平头青年神色不变，他心里本来就是这个想法，只是被人点破。在此之前，谁也没想到徐君生会下这么一封挑战书，他看似是以一己之力挑战唐默四人，事实上，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北京。无数回归者听到了他的话，也会跃跃欲试，在那天到东三环高架埋伏。徐君生以自己为诱饵，勾出唐默四人，再以唐默四人勾出北京所有想要开启奖励的回归者。同时，有野心的北京玩家也一定会去。在混战之中，徐君生的胜算更大。陈珊珊声音平静： 这场决战说起来是徐君生对抗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是地球玩家和回归者之间的战斗。说实话，地球幸存者有500多万，回归者只有32万，但我不觉得我们的实力比他们强。 没有人反驳陈珊珊的话。唐默说： 徐君生设定了一个小时的时限，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一个小时的战斗还能控制住，时间再长，这场回归者和幸存者的战争就难以收拾。 一直冷眼旁观的练鱼征说： 回归者果然没有傻子。 徐君生不傻，他以前只杀肉猪，现在这么嚣张地下挑战书，不是他疯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众人又讨论了一阵，约好6天后在东三环见面。他们默契地没有问对方准备藏在哪里，每多说一个字就有可能送掉自己的性命。他们只是暂时组成联盟，他们从来不是朋友。唐默临走前，阮望舒忽然问道， 唐默，以前你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的时候，黑塔说你在华夏二区，华夏二区正式玩家杰克斯开启夏娃的奖励，你认识他吗？ 唐默淡淡地说， 不认识。 阮望舒悠悠地看着他，勾起嘴角， 好。 四人立刻离开第80中。阮望舒并不知道之前跟在唐默身后的外国壮汉就是杰克斯，但是他觉察到唐默肯定认识杰克斯。找到一个隐蔽的住宅楼落脚，唐默直接看向陈珊珊，开门见山地说， 杰克斯克朗是杰克斯的全名，上海有第二个叫这个名字的玩家吗？ 陈珊珊摇头， 就是杰克斯，我也没想到杰克斯居然会是华夏第一个开启奖励的玩家。唐默哥哥，现在是下午13点51分，刚才黑塔通报的时间是13点19分，这不是夏娃的游戏时间。 傅文铎说， 在游戏时间外淘汰回归者也能获得对方的奖励。 陈珊珊犹豫片刻说， 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最好还是不要尝试。 这是一座幽静的老式小区，唐默四人找了个没人的房子。进去后，傅文生拿出矿泉水递给唐默，唐默将水倒在手腕的伤口上，这是他刚才背着陈珊珊跳楼时被地上的碎片划伤的。四人围着餐桌坐下，这户人家的餐桌正好是个四人桌。唐默的手指哒哒地敲击着桌面，片刻后他抬头说， 夏娃的奖励，这个突发游戏你们觉不觉得和半年前那次圣诞老人的惊喜副本很像？ 傅文生回忆说， 圣诞老人的惊喜副本，我记得那个副本根本没有给我们任何额外奖励，每个人都被强制进入副本，最后游戏结束，一开始抢到圣诞树枝的玩家可以得到奖励，抢不到的就没有奖励。唐哥，你是想说夏娃的游戏也可能和这个游戏一样？ 唐默点点头，又摇头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回归者如果无法开启奖励会怎么样，地球玩家无法得到奖励又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傅文铎淡淡地说， 不怎么样。 唐默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陈珊珊抿着嘴唇， 是不怎么样，或许这个夏娃的奖励就像圣诞树枝一样，并不强行要求每个玩家都有，事实上玩家也不可能全部拥有，回归者除了找到正确的开启奖励的方法外，只有淘汰45个地球玩家才有机会开启奖励，这个概率很低，但说不定他们能找到正确的方法。然而另外一边，地球玩家却只有100次机会。 我知道时间排行榜上只有100个玩家， 唐默补充说， 而且时间排行榜固定了，不再变动，换言之，地球玩家想赢得这个游戏开启夏娃的奖励，前提是我们有这个奖励。全世界500多万地球幸存者，就算杀死时间排行榜上的所有回归者，也只有100个玩家能得到奖励。 其实唐默早就意识到夏娃的游戏不是个惩罚游戏，无法通关游戏不会有惩罚，只是会失去奖励。就像灰姑娘的食物链游戏，这个名为夏娃的游戏之第315号副本的游戏，一直在提醒玩家，通关失败没有惩罚，成功会有奖励。然而，唐默说， 我要这个奖励。 陈珊珊惊讶地看着唐默，傅文铎唇角翘起， 我也要这个奖励。 唐默冲他挑挑眉， 整个北京只有两次机会，一个是徐君生，一个是宁征，正好两个。唐默没再说话。这个家伙才是真的狂妄，徐君生不及他十分之一的狂妄。 心里是这么想的，唐默的脸上却挂着笑容。任何一个有野心的玩家，想要攻塔，想要变得更加强大的玩家，都不可能放弃夏娃的奖励。这不是圣诞树枝，这是一个稀有奖励。开启奖励，获得的东西一定比圣诞树枝强大许多。众人又讨论了一阵，回到一开始的话题。唐默说， 杰克斯到底是怎么获得夏娃的奖励，还开启奖励的？ 这件事唐默和傅文铎都完全没有头绪，两人将视线对向短发小姑娘。陈珊珊镇定地看着桌面，她闭上眼睛，仿佛在思考些什么。唐默静静地等她回答。在这短短的一分钟内，陈珊珊的大脑里闪过无数的片段，她不断推演，将自己想象成洛风城，按着自家老师的性格，再联系上自家老师一贯的策略风格，想象如果他是洛风城，在面对即将开启的黑塔 4.0 版本，以及杰克斯从北京带回来的信息，他会怎么做？陈珊珊突然睁开双眼。 我会联合其他上海玩家直接埋伏。 陈珊珊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地图，翻开到上海市地图，他目光如炬，盯着上海市中心的几个区，最后他拿着笔在南京路上画了一个圈。他说， 我离开上海前，老师就有抓到过一个透明人，对方说过南京路是一个禁区，大多数透明人不敢进入，但是那人没来得及说原因就消失了。 离开上海一个多月，陈珊珊知道了越来越多关于透明人的消息，他快速地分析说， 禁区是因为这里有强大的玩家，就像徐君生，见到他的回归者大多都被他杀死，所以南京路一定有强大的回归者，他把南京路当作据点。 唐默直接说，柳萧柳元，时间排行榜第53名和59名， 就是他们。 他在地图上画了个小圈，圈出了悬浮在南京路上空的那座黑塔。 能够把南京路当作据点的回归者一定非常嚣张，目中无人，黑塔更新版本的时候，他们一定在南京路，甚至就在黑塔下方，老师会在这里做埋伏袭击他们，杰克斯就是在这一战里杀死一人，获得了他的奖励。 唐默说，杰克斯是怎么开启奖励的？ 我也不知道。 四人再商讨了一会儿，仍旧没得出答案，不过他们倒是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唐默笑道， 夏娃游戏的其他副本应该都和灰姑娘副本一样，是个安全的副本，失败没惩罚，通关有奖励，虽然奖励不一定很好。 唐默想起那只又小又破的南瓜，继续说， 但是聊胜于无，这六天里我们可以做些准备，同时参与一些游戏。 和唐默猜测的一样，之后四人又进入了两个副本，一次碰到的队友全是地球玩家，一次碰到了一个休息时间极少的回归者。通关游戏有奖励，失败没惩罚，唐默获得了两个看上去十分没用的道具。 傅文铎说，这也是黑塔给回归者的便利，这种禁止暴力的游戏是实力弱的回归者唯一能淘汰我们开启奖励的方式。 唐默说， 但他们没能淘汰我们， 黑塔给了机会，能不能抓住就看个人。很快六天时间过去。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